只是一知半解。 这还叫一知半解？ 比较片面。看来你不行啊。 我不行。 嘿，告诉你，不行还得学。究竟谁能力大知道吗？ 我不知道，谁知道？你知道吗？ 当然了，我不知道，我能站这儿说吗？对不对？ 又遇上这比位。哦，你知道？ 我知道。 好，既然您知道，您说说我听听，咱研究研究。 你看这人这猜毒啊， 猜毒像话？ 不是，就说你这态度。 态度怎么了？ 不是，这你知道？你说说。这是能耐。当初你跟你师父学艺也这么学的吗？这段你会？你说我听听。他能教给你吗？啊？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不跟您学吗？ 你知道我就应该说吗？你要知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明白的你问人，你得客气点。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礼貌啊，我们讲礼貌啊，知道吗？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鞠个躬会吗？ 我问问这还得鞠个躬。行行，甭生气了，今儿赶上这一位了，行，跟鞠躬。 怎么着不乐意是吧？ 没有啊。 你这怎么了这是啊？行，鞠躬，这叫鞠躬，这叫扬灯点头。 不是，您别说别的啊，您说我这哪样鞠的不好？ 哎，鞠躬嘛，这鞠躬得够度数，对不对？鞠躬得这样， 还得够度数。 哎，这才叫鞠躬。 行，您站好了，看您这度数啊。怎么样？ 还是不乐意。 没有啊， 你看我看得出来你是不乐意的呀。 看出来了， 那绷这个脸子多难看呢。你乐着点会不会乐？ 哦， 笑 还得乐呀。这早说呀你。 干嘛？你要咬人似的？ 没有啊，你不让我乐着点吗？ 有你这么乐的？ 应该怎么乐呀？ 这个乐呀，你得是想乐似不想乐，要乐没乐出来。哎，脸上带一点笑纹，这个肉皮里边含着一种笑。 哦，明白了。您说我这乐嘛，得似乐似不想乐，想乐又没乐出来，笑纹在肉皮里那么含着。 对， 来不了。当初在取笑没学过这手啊。您呢？别说别的，今儿个我就一鞠躬，一带笑容啊！您要乐意告诉我，您就说；不乐意告诉我，咱别废话。 行，好， 就遇上这个，全是这套，行了吧？ 行了，嘿，鞠躬，知道我有能耐 啊！当然知道您有能耐啊！ 我有什么能耐？ 您能尿炕吗？啊！我知道您有什么能耐呀、啊？ 嘿，我知道三国里边的谁能耐最大。 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道题，你们诚心吗？ 就是， 您说谁的能耐最大？ 我告诉你呢，这个到哪儿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是 大庭广众之下，人家正在探讨三国，就研究三国里谁能力最大。 是是， 别人全说不上来，你站起来，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哼。大家暗身大指，王培元是真有学问。他好家伙，其实你这点学问呢、你是跟我学的， 忘不了您 啊。就是 没错、 你不就问我谁能耐最大吗？ 您说， 告诉你记住了。 哪位呀、 济公长老。 济公长老， 你别看这吃狗肉喝烧酒，酒肉穿盏过，佛在心头坐，俩手一指 A 吃了黑，那华云龙怎么逮着的？ 不，您等会儿吧。哎，您说了半天，这是三国吗？ 哦，这是济公传。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让苏文茂着迷的这种东西就是相声。有朋友问了，苏文茂天天家都要在掌柜的家做家务，怎么会有时间听什么相声呢？苏文茂确实不可能去外头听，他知道相声并且着迷，还得感谢沈掌柜的家有一台无线收音机。 由于沈掌柜爱听这收音机，所以苏文茂也就跟着一块儿听上。从广播里他知道了相声，并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门艺术，尤其喜欢小蘑菇常宝坤。慢慢的，苏文茂就成了小蘑菇的追星族啊。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小段说大话。 这个相声啊，是语言和表演的艺术。 对， 不论在创作上和表演上呢， 啊， 全利用一种这个夸张的手法。 哎，这个相声利用夸张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夸张嘛，必须得适当。 哎， 如果说没有边际的夸大， 嗯， 让您听着不信了，那就不叫什么艺术。 不，这话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就是吗？ 那就等于胡说。 还甭说是在舞台上 啊，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说的话离奇或者是云山雾罩 啊， 让人听着不相信， 呵呵， 那这个人嘛，那就没有群众。 对， 你看还真有这样的人。 有吗？ 那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位。 是啊。 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儿。 说什么呢？ 哎，老苏啊，我介绍你点题材啊。 啊， 我看你个新鲜事儿。 什么事儿？ 我就在那个王府井那儿 啊， 我看见有个大人。可这人这个太高了。 哦，大高个。 嗯嗯。 有多高呢？ 这个人呢 啊， 坐在百货大楼的楼顶上啊， 啊， 两条腿可以耷拉到地下。 啊， 您说这不是胡说吗？啊，您说有这事儿吗？啊，你啊， 不不不 啊， 这事儿还真是不新鲜。 是吗？ 这是怨你少见多怪。 哦， 其实你说这大高个 啊 并不算高。 是啊， 那算个矬子那是。 哦， 我看见人比你说的个儿高得多呀。 哦，您看见有多高的人呢？ 多高的 啊？ 跟您这么说吧， 啊啊， 这人要是蹲在井里头啊， 嗯， 这脑袋能顶着天。 是的，怎么着 啊？ 蹲在井里， 哎， 脑袋能顶天？ 对。 那他怎么不站起来？ 哎，不能站起来。 为什么呢？ 一站起来把天顶个窟窿。你看个儿太高了。 不是，哪有这事儿啊？ 哪有 啊？ 这是我们老家的事儿。我六岁那年，我姥姥领我亲眼看的。 这还是真事儿？ 真事儿啊。 哎呀，真是宇宙之大，无奇不有， 多细心呢。 其实您说这也不新鲜 啊， 我见个有个高个的人呢，比您这还高。 比我说这个儿还高。 对了， 有多高呢？ 这人这个儿 啊 那就没法形容了。 怎么呢？ 反正这么说吧， 啊， 这人只要一张嘴， 哦， 那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不像话。 嗯， 上嘴唇挨着天下，那他那脸呢？ 脸呢？ 啊， 嗨，这小子有个嘴胡说八道，那还要脸干嘛呢？ 我。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小段说大话。苏文茂对小蘑菇的喜爱程度是日益加深，他已经不满足每天从收音机里听到自己偶像的声音了，而是希望能够和小蘑菇见上那么一面。他这个愿望能实现吗？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来自范玮琪演唱的歌曲《最初的梦想》。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来为您继续讲述文哏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的故事。稍后见。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